这样搞哦。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，我是阿超， 我是 Peggy。 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6号，天气应该是晴时多云， 偶阵雨。因为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吗？ 为什么要吗呢？因为我们两个刚小聊了一下，发现其实暧昧也不一定是委屈啊。 那就是心态啊，你看， 那这个应该可以分享个人的案例，对不对？心灵方面，我可以分享个人的案例， 可以， 就是暧昧真的会让人受尽委屈，原因是，就像佩奇刚刚讲，就是你用什么心态去跟这个人搞暧昧，因为如果你一直很希望跟这个人在一起，正式有一个名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。那一个人如果不给你名分的话，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，会觉得自己很辛苦。反之，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都很愉快，各方面的愉快，约会愉快，做爱愉快，你就会觉得 OK， 那保持这种关系好像也不错，对不对？ 因为你就是没有被框住吧。 那你觉得那一些搞完暧昧之后A 跟 B 在一起 ，B 开口说我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 ，A 说不要。你觉得 A 的想法是什么？ 他一定有他的点， 是不是？暧昧到交往必须有一个点要跨过去，就很像交往到结婚必须要一个点要跨过去。 那要看那个年龄层。如果说你是很年轻的话，暧昧到要不要在一起，他有可能就只是啊，他有可能就是骑驴在找马。 吓死我，我以为骑手。 我的心就是骑驴找马，对，因为他可能就是他今天可能好，我们假设以不好，这也好像也不能讲男生女生、因为他可能就是同时间他有很多暧昧对象，所以如果他跟你在一起，他答应了你要跟你在一起，那他就必须放弃他整片花园呢，因为大家底下溜来溜去溜来溜去就很开心啊，然后你说你要在一起，那。他 就 要放弃了、他就要整个他的那个后花园要整个荒废耶、 要整个除掉耶、 对，这是年轻一点，但是如果你年纪大一点了，那你要想的是，那这个人我真的有办法可以走一辈子吗？ 天哪、想到一辈子好沉重哦， 会不会真的会这样？所以结婚真的是冲动， 冲动，我的心在发，是这样唱吗？ 我 希望下次有一个工作人可以随时给我提词机。 吓死我，还以为想说我下次想要换一个会唱歌的助理主持。我刚刚 好了，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，有时候可能不在于年纪，是那个人的心态。搞不好有人到三四十岁还是很想要有整片后花园。但是好像对付。想对付好对付这种人，如果你真的想要收服他，让他认你这个名分，好像需要有一点手段，对不对？ 你就要让他觉得，我也有整片森林啊。 可是很难呢， 很难，因为你会很准。 嘿啊， 对， 忍不住怎么办？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人，然后想把他留住，可是用太明显的手段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 不行。因为 你 越近他就会越退， 就跟他跳恰恰， 对， 进一步退两步。 好，我应该是这么说， 恰， 你应该就是要活出你自己。你如果像这种人，他们一定是天生就是很多人在追逐他，那你就要反其道而行。你就要活出你自己。 结果他就真的让我活出自己，他就不理我，怎么办？ 那 OK 啊，那你活出你自己不是很好吗？ 哦，好难哦！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的喜欢你的人，然后他会珍惜你，不需要真的不要那么辛苦的去爱一个人。就算他就是就算他的爱没有办法跟你平等，但也不要到就是落差太大，不然你们真的在一起了，那你也会就是很担心啊， 会失衡，对不对？ 对，因为如果说假设说好，那今天这个人好了，我们就讲男生女生好了。今天这个男生，他本身就是他的可能条件很好，他可能就是有身边有很多女生，那他可能今天就是 只认真跟你暧昧，因为他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很快乐。 要哭吗？ 没有啊， 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 然后 真的是蜘蛛。 你才猪，你全家都猪。然后我刚刚讲到哪里啊？ 跟你在一起，跟你暧昧的时候， 气血攻心。 跟你暧昧的时候很开心。 对，那可是他跟你的开心，是因为他享受自由，他拥有自由的情况下，他还可以就是跟你有一种很甜蜜的感觉。嗯哼，这种呼吸的空气是自由又是甜蜜的，你看他多好啊。嗯，但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嗯，他就会发现他被绑住了。 哦，那怎么办？ 那怎么办？那你就是哦，就讲好啊。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最好是一开始你就大概要先讲好，最好出发点是一样。嗯，对，就是我们暧昧，但我们不要在一起。我们没有要在一起。 俗称的炮友吗？ 这也不是诶、欸、 固定炮友。 因为暧昧有时候是一种心灵上的陪伴 哦，就喜欢跟这个人聊聊天， 对， 跟他出去吃饭、逛街、约会，很爽，很开心。 这个人在一起很自在 哦， 就很像有的人，就是你不是有应该是说很多朋友也有遇过，就是因为在一起了，你就有很多的责任在 哦， 你就要 take care 他的情绪，然后节日。然后 对，就是我本人。就是我本人，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就会有，然后你们两个就会争执，然后如果又加上他以前就曾经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分手，所以他现在就是他就没有想要这样被局限住，所以当你又提的时候他就会退。 哦， 对，因为他就是又想起了这些回忆。 所以其实暧昧委不委屈好像是取决于在人的心态吧，对不对？ 是看像心灵经的书、啊、 认真的人就输了，这是真的耶、欸、 先认真先输一半。 天哪，可是两个如果暧昧到了极限， 嗯， 都没有人说要在一起，就这样算了吗？搞不好对方也在等着你开口耶、欸、 可以探看看。 怎么探？ 怎么探？ 我最近身边有蛮多情侣朋友，他们是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，他们就是一直暧昧暧昧暧昧暧昧暧昧，到最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出双入对。然后当我问他说：“所以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吗？”他就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、欸，就这样啊。” 嗯，那就是他也可以接受像这样子，就是有没有确定似有若无。但如果说有一方就是可能就是 把这句话讲出来，好像就不行了。 对，因为那就是很明确啊，所以你说暧昧委不委屈、嗯、是看谁认真啊。 那我就很委屈耶，因为我常常就是觉得太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。 好，那我跟你说，你因为你常会被我念、 哦、 就说嗯，要有观察期，就跟昨天讲的一样啊、哦、社交情绪跟长期情绪啊。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想跟这个人在一起的冲动，现在如果过了就没了。 哎，不会哦。 是哦，因为我是，难怪我都被说花心，因为我都是冲动一过就没了，就会觉得啊，假如说暧昧到了极点，然后我如果没有开口说要在一起，对方也没有说开口要说要在一起，我们就会趋于就是没有了。 我以前也很，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会很冲动，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人好棒啊，他整个非常的吸引我， 嗯，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旦就是认识，就要立刻进化到暧昧这个阶段， 嗯， 然后暧昧完之后，你就会放出讯息说，就是有没有，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在一起之类的， 嗯。 对，然后那时候如果对方就是也一直迟迟没有回应你，然后每次都避开的话，你就觉得哦，你就想拖着，然后到最后你会一直长期下来，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个性是这样。 嗯，哦， 对，你就会慢慢慢慢，你就把时间拉长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其实他这个个性我可能要被塞， 其实也没有那么吸引人， 就是所以那就是社交情绪啊，你就是你社交样子就是你最。嗯， 最棒的样子， 对， 孔雀开屏， 荷尔蒙的 费洛蒙是散发费洛蒙， 费洛蒙随便，阿摩尼亚也可以。 那个我不会塞。对，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的迷人有魅力，但其实拉长一看，你就会觉得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 哇，好重啊这句话。 也没有的败絮其中，就是他那些 翻成台语叫做奥莱给捧够。 哦，那什么是爱爱给拜拜啊？那不一样， 爱爱给拜拜。 对，因为我的一些 朋友管他给小金好多。我们下次开一个，你帮我写起来。我们下次开一个台语的俚语，然后对照中文，就很像孤丘比伯伯，就会对照到五十步笑百步。 哦，好会哦， 是不是？好，继续聊。 好， 爱爱给拜拜。 对，然后，哎，刚刚讲到就是他那个很迷人的样子嘛，那但是有一些人，他反而是你前面你可能就觉得，哎，好像也还好， 普普。 对，但是你一定是要先就是觉得，哦，好像你有办法可以观察他，因为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，你就是不想靠近他，你也不想要认识他。那有的人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的一般的相处下，有一天你会觉得，哎，突然间觉得说，哎，他好像长期情绪都还蛮稳定的，他是一个可信赖之人。然后又加上说，哎，你再慢慢发现，哎，其实他也蛮幽默的，只要你认真跟他相处的话。对，那你那时候你才能去判别说，那你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他是不是你喜欢，跟你会让你舒服的类型？ 就很像前一阵子新闻，林志玲不是结婚吗？然后很多人就很好奇，他为什么嫁给 Akira？ 然后后来新闻写的，但是林志玲本人好像没有证实这件事，但新闻写了一件很浪漫的事，他就说，其实 Akira 跟林志玲一直都有在就是互动。所谓的互动就是可能聊聊天，像普通朋友，就是有达以上的朋友，但是还不是恋人。对，那我们就姑且不讨论他们是不是暧昧。但是据说有一次，林志玲工作完之后，她很累，但是心情很糟，但是她不知道打电话给谁，她就打电话给 Akira， 跟 Akira 抱怨一些工作上遇到很难过的事，然后林志玲哭着哭着，她就睡着了。他就拿着电话睡着了 啊！有这个我有看过。 对，然后他睡醒之后，他发现他没有挂电话 ，Akira 没有挂电话，然后林子就接起电话，然后 Akira 就跟他讲说：“我一直都在。啊”好浪漫哦！然后他们两个就坠入爱河，最后就被捞起来了。不久， 哎，这很感人， 很感人啊！所以这个就应该是像你讲啊，就是长期在观察下来，他们可能没有那个点进入恋人关系或者是情侣夫妻关系，但他们就维持在一个比普通朋友还要再暧昧一点点的关系，但是经过这一两件事情之后，他们就感情就往上升等了，这样。 对，其实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比较走比较长久。 哎， 如果你真的只是受到外社交情绪，你就看到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就是他，就是我喜欢的样子，聪明 就是我啊，怎么样 之类的， 就是我， 然后 就是我啊，怎么样，打我啊，我就喜欢看社交情绪啊。 OK 啊，你就是喜欢 社交。 又懂又懂。整个很懂欸你。 好啦，所以我相信其实在暧昧当中，除非你们两个都是 讲好啊， 讲好就是直接你就是我就是要暧昧，除非有个点什么的，我才会有办法跟你当情侣。那如果你们两个不是这种人，其中一方一定会比较受伤。 对， 我们这一集就提供给那个比较容易受伤的那一方，就是跟我一样只看社交情绪的人。 嗯， 就是你可能要拉长你的观察期，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互动，时间长了久了，或许会淡掉，或许会增加你对于那个人喜欢的印象。所以我觉得时间拉长慢慢观察都是一件蛮好的事情。那暧昧当中我就觉得就享受吧，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，对不对？ 嗯， 就是你在暧昧当中你就是享受那段暧昧， 然后 有人可以关心，有人可以约会，有人可以讲个电话。 对，就是当你就可能就是下了班，然后走在街上，然后你就觉得哎，很想要分享一下今天的上班发生的一些事情，一些心情，你就可以打个电话，有一个伴。然后或者是你睡前，你就觉得哎，很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讲晚安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张爱玲就有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暧昧，但我们不要相爱。 好难哦， 好啦，经过这一集之后，我好像有稍微懂一点。有时候暧昧就是享受就好，要不要升等成为情人，就再持续的观察看看。因为太急着成为情人，或许相处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他好像也没有那么适合你。 对， 嗯哼 ，OK， 所以暧昧到底委不委屈，就取决在你的心态。但希望大家在交新朋友的时候，还是拉长那个观察的时间。或许时间一拉长，就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，找到你的理想情人。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？你不会接， 我不会接、啊， 你不会唱这首歌。亲爱的你， 因为而且你每次都 key 拉很高。哦 好想知道你的意，好啦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 没有，就大家就是 拉长，如果你真的拉长观察期， 拉长观察期。那如果对方真的，一旦就是一开始就挑明着，就是 老子或老娘就是想暧昧。 对，我现在就是没有想要定下来。好，他就是想要enjoy 在这个人世间里面，然后当一只蝴蝶。嗯，那他当然也有他的克星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夜路走多也是会碰到鬼的。 即便嘛是拄到关老爷啦， 对， 有人家徛。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就是一直没有办法醒过来，那我就也只能要讲一句非常直白的话，伊就是无向你介意。 真的， 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，因为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想要占有他。嗯哼，你会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有其他人有可能可以来一起共享你， 加上他本人也会把那一些旁边的苍蝇全部都赶走，因为他眼中就只有你一个。 对，没错。 OK， 今天最后就是以这个非常重的话做 ending。 对，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这样会， 我跟你讲，不要以为每一集节目都新三色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两集都很感性、啊。 对啊，金马的是不爱狗雕， 我挺不爱狗雕啊，我金马的是不要给他知性。 对， 对啊，安娜比赛哦，不然听完你自己去狗雕。 啊，还是狗雕。 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，帮我们分享出去哦。下次见，拜拜， 拜拜。